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6回，存着12分的戒心，谢之方在六皇子府周围布下不少人手，密切关注着纪文瑜的动向，以防他对谢之真不利。一个月过去，皇子府风平浪静，毫无异动。纪文瑜深居简出，除了每月初一、十五入宫觐见太子之外，甚少出门，和前世里一样没有存在感。时日久了，谢之方略有松懈，将全部的精力放到为姐姐继续挑选夫婿的大事上。4月上旬，太子向陛下上了一道花团锦簇的折子，极言江南之明溪雾峰，水软山温，奏请陛下南巡，赏天下归心之盛景，彰爱民如子之仁德。眼见着嫡长子老实惯了，如今竟学会讨他欢心，皇帝陛下心急之下颇为受用，立时便签下朱批，于4月28日携后妃百官并御林军近万人马登上龙舟，浩浩荡荡往江南而去。太子亦在随行之列，谢之方却为着姐姐的事放弃了在圣驾跟前露脸表现的机会，留在长安。5月初二，谢夫人带着谢之真前往长安城郊香火颇盛的昭提寺上香礼佛。说是上香，其实是他与吕夫人约好借个安静的所在，好见一见他家的大公子。谢之真本待不去的，架不住谢夫人一再劝说，只好换了身鲜亮些的浅粉色衣裙，淡扫峨眉，洗碗云鬓，登上了舒适的马车。谢夫人行事谨慎，带走了府里一多半的侍卫，共计有20人之众，又点了4、5个丫鬟随侍在旁。走出几十米远，谢之方从后面骑马追上来，隔着车窗对谢之真道： 姐姐，我这里被一些琐事绊住了手脚，你和母亲先去，晌午用过素斋后可以在禅房里歇息片刻，我忙完便去接你。 他原本也是打算同行的，也好见见那位人人称颂的吕公子到底可不可靠。没成想临到跟前，太子宫中的长史送了几本账册过来，请他帮忙核对些数据，说是事关重大耽误不得，因此只好作罢。车帘掀开一角，露出半张芙蓉面孔，谢之真浅勾朱唇，盈盈一笑道： 不妨事，你自去忙你的，不必记挂我们。 谢之方痴痴地看了他半晌，忽然弯下腰，一只手从窗子里探进去，在他耳边轻抚： 姐姐莫动，你的耳坠乱了，我帮你理一理。 璎珞串就的流苏缠绕在一起，犹如他乱作一团的心事。他耐心地找出头尾，把殷红似血的玉珠一点一点绕出来。送走了姐姐，谢之方总觉得心神不宁，恰好撞见过来找他喝酒的林轩，便毫不客气地将对方充作苦力，拽着他一同去户部查验数据。手握太子给的令牌，出入自然是畅通无阻。二人在堆积如山的陈年旧账里折腾了半日，林轩有些不解地咦了一声： 怎么了？ 谢之方探头过来看，林轩指着那书册上的调用记录道： 你看，早在半个月之前，太子殿下便使人借过这本账簿，这里还盖了殿下的印信，为何现在又要我们来查？可是哪里出了差错？ 谢之方皱了皱眉，忽然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面色大变，腾地一下跳起来： 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啊。 却说谢之真乘坐的马车行至半山腰，不远处忽然传来喊打喊杀之声，马蹄急踏，地动山摇，几名护卫在车旁惊慌地叫喊： 是山匪，怎么会有山匪？ 护卫统领也算训练有素， 高声呼喝众人将两辆马车护在中间，围成一个圆圈，抽出长刀佩剑，严阵以待。不过片刻，三四十名匪寇来到眼前，当先那个膀大腰圆面露凶光，喝道： 嗨，我乃黑牢寨寨主熊阔海，识相些的快快放下兵器，交出金银财宝，或可饶你们性命。 谢夫人隔着车帘对护卫统领吩咐了几句，使丫鬟捧出一个匣子来。护卫统领上前客客气气的道： 这里做的是太子太傅府上的家眷，您是去寺庙里上香，随身只带了500两银子的香火钱，还请大王收下，给我们行个方便。 他自报家门，也是为了震慑对方，暗示他们见好就收。可那熊阔海示意喽啰们收下银子，油钱不够，狞笑一声道： 堂堂太傅，只拿出这么点银子，是把我们当叫花子打发吗？哎，车上坐的两位都是女眷吧？受累跟我们走一趟。 他又傲慢地指了指护卫统领： 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，准备10000两银子，亲自过来赎人。 谢夫人和谢之真都是弱智女流，若是被这伙贼人掳到山寨里，便是毫发无损，名节也毁了个干净，哪里还有活路？护卫统领见事谈不拢，便是两个得力的手下各驾一辆马车，带着夫人小姐往山下逃，自己率领其余人马和匪寇站在一处。山路崎岖，骏马一路狂奔，带的马车也颠簸不止。谢之真强作镇定，握紧琵琶和青梅的手，主仆三人紧紧挨在一起。下山的岔路很多，不多时两辆马车拐向不同的方向，后头十几名匪寇追将过来。一个贼眉鼠目的中年男子遥遥看了两眼，指向那辆浅紫色的马车，他们纵马拦于车前，阻断了谢之真的去路。马车忽然停下，谢之真心知不好，将随身携带的一枚暗器藏于袖中，只听外头刀兵相接，奏出金石之声，紧接着连声惨叫。那寨主料理了虾兵蟹将，跳到马车上，掀开帘子，邪笑道： 这位就是谢太傅家的大小姐吧？ 他的声音忽然半道卡了壳，呆呆地望着车里姿容绝世的美人，目光中流露出惊艳和垂涎之色。谢之真见他身后的强人们个个壮硕，实非自己所能抗衡，心下一凉，强压着恐惧说道： 不要伤害无辜之人的性命，我跟你走。 青梅和琵琶闻言吃了一惊，连忙跪地叩头： 小姐，您去哪里，奴婢们就跟到哪里。 熊阔海见她身姿婀娜，嗓音轻柔，早酥了半边身子，闻言笑道： 哎呀，谢小姐愿意配合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 她伸手进来摸裙摆底下的纤纤玉足，被谢之真轻轻躲了过去，倒也不恼，收回手放在鼻下嗅了嗅，瞥向旁边那两个丫鬟： 还不快下去。 青梅泪流满面，只是不肯走。琵琶却看懂了谢之真的暗示，狠狠擦了把眼泪，对他又磕了个头，硬拽着青梅跳下马车，快步往山下走。 我们怎么能抛下小姐？ 青梅哭道： 闭嘴。 琵琶加快了脚步，压低声音斥责他： 咱们跟着也帮不了什么忙，还不如快些去找少爷求救。 却说这熊阔海得了个绝世美人，欢喜的没入脚处，将车夫的尸首抛到路旁，亲自驾着马车往不远处的密林里走。他一边走一边斜眼打量谢之真，嘴里不三不四地说些荤话。谢之真只抿着唇端坐着，不说也不笑，紧紧攥着帕子，手心里渗出一层细汗。 这时只见一个白衣少年带着几名随从追了过来，朗声叫道： 尔等胆大包天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此劫道掳掠之事，还不束手就擒！ 熊阔海脸色一变，从车上跳下去，率众和对方缠斗起来。不料那少年手段了得，你来我往的过了十几个回合，一剑刺中了熊阔海心门。熊阔海口中喷出一股鲜血，错愕地指着那少年，嘴唇一张一吸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被他毫不犹豫地往要害处补了一剑，当即气绝身亡。众匪寇见势不妙，纷纷作鸟兽散。少年掏出雪白的帕子，擦干净手上的血，走到马车一侧，勾唇笑道： 我经过此地，听见这起子强人喊打喊杀，心生不忍，便出手相助。没想到被他们掳走的人竟然是谢小姐，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 他抬脚一蹬，利落地上了车，一双银灰色的瞳孔专注地看着谢之真，不着痕迹地打量他衣衫发饰，确定他没有被熊阔海占去什么便宜，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，柔声道： 谢小姐吓坏了吧，莫怕，有我在此，谁也不敢动你半根汗毛。 谢之真惊惶不安地看了一眼他俊美的脸，垂着眼睛轻声道： 多谢六殿下救命之恩，还请殿下帮人帮到底，送我回家。 季温瑜见他不若前时那般倔强，更多了几分柔弱，心气稍顺，笑道： 这是自然。 他将车帘重新放下，往马背上轻轻挥了一鞭，驾着马车往另一个方向而去，不是下山的路，而是上山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